那位渔伯呀，推开了船窗，苍儿上着这个门，江岸上有处处的那些丹桂，这个幽香的那么可恨，阵阵的秋风吹得人倒爽，总有那风吹水浪，随借着风音在耳轮中猛听，得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儿摆动了秋叶，这本落只在了秋林，秋心儿明朗，秋蝉声尽，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，乡友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蝉虫耳边声音，叫得那么惨人，秋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名字起万人。 别把你只要记忆前尘，想当年苦读书官为呀曾上进，不知为父母年高无人侍奉孝养，双亲每日热里把干柴我尝啊把山尽，船长多不可奔腾一步，光阴打了我胆干柴寻归酒尽，正欲着你不因云细雨降临，瞧我不因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古庙身旁我站前，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林绿顺着将来我就朝我前高奔，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父闻心心神稳定，才敢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，从东你看烟灰才告他的命断， 一声

上请，你们请上我那位乔姑，我与他谈心，有从人答应一声，就把这个官传下，走上前对那钟子期。我想乔姑说，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须当叩首，他问什么言语都要你留神。钟子期茫然不睬，官船上见伯牙长缨不拜，说有礼了大人。呀，同吃官体焉能与他还礼，说来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他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失察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清吗？那位子期说，不敢深知。那略小一二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，乔姑口称听清论，我有几宗事，不得什么善之音，那我且问你，此琴当初什么人能把它留下，流落何处，那因为什么叫妖琴，造琴当用什么木，那什么人能造着这一张琴，自方寒传说对乔公之音叫变为奏。子期说，琢磨本事，夫妻是流落瑶池，那因此那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曲中结用这清浊两相匀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做了张来这一张琴。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，他能够那悔何人，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，

叫我难猜难测，费三想我不是天马临风风乍起，我不是红红的肉肉天堂，我不是风涛滚滚说哀怨，我不是竹叶萧萧诉凄凉凄声中，似铁骑当枪明 心事意难扬，愿红丝线 定孝元丰，赖老母无心点主张，你愿黄莺儿难作对，我叹粉别儿不成双。